陈玄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，耿伟他们因为不清楚车里的情况，也不敢跟得太紧。郭林下了行动的指示，所有人才跳下车。就算动作再快，终究还是有几秒钟的功夫，陈玄和黑狗的人同时开枪还击。郭林一把抓住黑二的领子，将人从车后座往前面扯。黑二措手不及，整个人被卡在椅子中间。乔家趁机踹了黑狗一脚，也不管外面子弹横飞，不要命地跳下车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脑子里为什么会动了这个念头，他在跳下车的瞬间竟然一把拽住了陈玄手里那个装着毒品的袋子，在郭林开枪的掩护下冲着马路对面狂奔而去。一切变故都发生得太快，从郭林亮出身份到乔家抢了陈玄手上的毒品，整个过程算起来都没到一分钟。乔家跳车之后只管往前跑，头都不敢回，觉得每发子弹都是贴着他头皮擦过去的，中间或许还夹杂着谁叫他名字的声音，但是这个时候根本顾不上了。黄静和杜子平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陈玄。杜子平的枪法准得离谱，三枪击毙了陈玄那辆车上的司机。后面的警员一拥而上，包括陈玄在内的四个人毒贩一个人没跑掉。相比之下，黑狗竟然意外的难抓，因为郭林阻止黑二的时候，他们的车门就已经被陈玄拉开了，所以陈玄他们开始还击的时候，黑狗是第一个想下车的人，正好又被乔家踹了一脚。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就地一滚，缩在车底，避开了周围人的扫射。等郭林察觉到黑狗在众人中消失的时候，交代耿伟他们控制住现场，自己就追了过去。黑狗其实没有跑多远，这附近几乎都被警方封锁了，他趁乱爬出车底，人是往树林里跑的，再往前是大路，他更不可能逃得掉。郭林也是判断出黑狗一定会往树林里跑，他追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了黑狗仓皇的背影。 黑狗，你再往前一步走我就开枪了。 前头的人当然没停，论体力黑狗肯定不能跟郭林比，后者警告地鸣了一声枪，在黑狗哆嗦的时候往前冲了两步，跟黑狗两个人扑打在一起。然后就在眼看郭林要将黑狗制服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了枪响。黑狗和郭林同时因为这声枪响惊了一下，郭林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是他现在没办法回头，只能看着黑狗得意地咧起嘴角。 我要是你就乖乖的不动。 开枪的人是黑二，他刚才本来被郭林从车里指着，后来郭林发觉黑狗不见了，下车加入枪战时把他锁在了车上的方向盘。只是那时陈玄那边还击的火力太强，枪战局面太过混乱，一时间竟然没人发现黑二拆了方向盘跑了出来。他是看见郭林追着黑狗跑进树林才追过来的，那把枪是他捡的郭林和黑狗扭打时跌落的配枪。到现在黑二手腕上还挂着方向盘，郭林听见身后那句 别动 之后脸色猛地沉了下来。黑狗挣脱他的前肢站起来，然后保持安全地拉开了一些距离。等黑二拖着方向盘拿着枪出现在郭林视线中的时候，黑狗毫不掩饰脸上的嚣张笑意。 警官，这下是你自找的。 这个警察从第一次碰到就跟他们不对盘，几次出事都有他在里头搅和。黑狗对郭林也算是恨到牙根发痒了，他拿过黑二手上的枪。 今天的交易是你们警方安排好的，不然你不会刚好出现在他的车上吧？ 对于黑狗的话，郭林没有回应，他身上的麦克也被在刚才追黑狗的路上遗失了，现在只能希望耿伟他们发觉不对赶来支援。沉默是拖延时间的最好的办法。但是旁边的黑二很不满他的反应，他骂了一句， 他大爷的，乔家是你们的卧底对吧？ 到现在他耿耿于怀的还是这件事。不过黑狗也在等郭林的答案， 事到如今，如果还说乔家跟这件事没关，他肯定不信。刚才乔家拿着那批货就跑了，现在也不知道窜到哪儿去了。 妈的，竟然被这两个小子涮得这么惨。 想着如今的境地全拜郭林和乔家所赐，黑狗气不打一处来，他一脚踹过去，让黑二压住郭林的肩膀。 乔家就算不是警察，也肯定是你们安排好的，那个什么林大坤也是你们找来的。 郭林只是看了黑狗一眼，不否认也不承认。黑二干脆用方向盘横过郭林的脖子，死死勒紧。 妈的，你说乔家到底是不是你的人？ 他下手没轻没重，郭林被勒的脸色瞬间由白转紫，呼吸困难的反手抓着黑二。郭林喉间全是被卡住的呻吟声，眼看黑二要把人勒死了，黑狗却没有叫停的打算。闹成这样，反正撇不干净了，真弄死郭林，他也算是出口气。郭林感觉自己肺里的空气正在被一点点的榨干，后背这样的姿势让他使不出力气。当视线开始模糊灰暗，就在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郭林电光火石中扫到黑狗身后的辫儿，终于拼尽全部力气，一个背肩把后面的黑二摔了出去。黑狗立刻就要开枪，但是这次换他被人勒住了脖子，而且是个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人，竟然是乔家。刚才黑狗逃命的时候会往树林这边跑，乔家当时抢了那袋毒品，当然也是这么想，只不过他并没有跑太远，他是为了避免交火榴弹，而不是打算逃命，所以他进了树林就在边上观望，直到黑狗和郭林先后跑进来，他下意识是先躲了起来，直到黑二那声枪响让他觉得情况不太对劲儿。看见黑狗这对兄弟要对郭林下杀手，他绕到黑狗后面，找了一根不细的木棍，就冲着他的后脑抡了过去。接下来就是二对二。黑二刚才之所以能制住郭林，基本上是靠的黑狗手里的枪。现在黑狗被乔家缠着脱不开身，以郭林的身手，即便刚才差点被勒到窒息，要制服他依然是绰绰有余。而乔家那边就不太乐观了，毕竟黑狗的枪还在手里，他一棍子没能把人打晕，只是摔了一跤。虽然头发懵，黑狗还是没有松开手里的枪。生死关头都是放手一搏，所以根本就没人反应过来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等两声枪响过后，就是黑狗手里的枪发着烫，而不远处的黑二捂着自己的肚子跪在地上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因为中弹，黑二怕死的心态导致他竟然紧紧抓着旁边的郭林。黑狗显然也傻了，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开了枪，更没想到会打到黑二。旁边乔家当机立断地一掰他手腕，在听到清晰的骨折声之后抢过对方手里的枪，然后看着对面的郭林，两个人都是一脸的惊魂未定。不过是几分钟的空档，所有人都在生死关头走了好几遭。郭林被黑二拉着衣服，身上染了不少对方身上的血，他下意识地去捂住伤口，抬头冲乔家喊了一句： 去叫人。 但是乔家只是端着枪对着黑狗： 乔家，别做傻事。